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。 嘉宁十八年春，北秦东迁举国来犯的西北之战终于画上了终点。云景城一战后，北秦铁骑耗损十之六七，三年内无再战之力。与此同时，施正言统御的东军驱东迁军于大晋国土外，奠定了东晋的胜利。但于大晋而言，这是一场惨胜。200,000将士、80,000百姓亡于此战，数十座城池沦于战火，非数年之力不可恢复。戍守边疆的20年的老帅施元朗护军陷而亡，大公主安宁守青南而死，太子韩烨夺云景而伤。这是一场大晋震慑云下大陆的大战，也是大晋立国以来最惨烈的一场战争。兵乱之灾，无论输赢，这场战争三国之中没有胜者。云景之战后，北秦东迁送来降书，愿割城以平息战火。春末，三国在大晋军县城议和，施正言受令接两国降书，并以这场战争的胜利重新划分了三国的国界线。而此时因西北之战名震云下的大晋晋安侯军早已返回了中原，战争的结局和楚军阵亡的消息是同时被送回帝都的。自那天起，整个王朝似乎都陷入了一场静默。大晋王朝的继承人没有了，以太子韩烨在百姓心中的威望和皇室子嗣凋零的现状，这个现实的隐忧堪比两国入侵，江山倾颓。大雨倾盆，整整三个月，覆了整个帝都。大晋王朝建朝以来最大的一场胜利和楚军的丧礼，都是在这场仿佛下不完的大雨中度过。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楚军的丧礼由宗室中最德高望重的安王一手操办，却缺了最该出席的两个人，天子嘉宁帝、晋安侯君帝子元。晋安侯君自班师回朝的那日起，便以久历战场顽疾发作为由休养在侯府，不入朝，不参拜，不迎客，不出府，太子丧礼依然。至于天子，太子阵亡的消息送来的那日，天子悲痛过度于后宫昏倒，太医院忙活了三日才把嘉宁帝救回来。自那日起，天子卧病乾坤殿，连三日一次的朝会也是右相主持。天子病重，楚军阵亡，皇室内只剩下一个无外戚支持的刚满3岁的13皇子韩云。对于手握权势的勋贵外戚而言，这时的从龙之功简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但本该风起云涌的大晋朝堂却出乎所有人意料，平和与安静，无他耳。入西北之前，帝子元已拥文臣赞颂，一场西北之战后，救国救民的帝家军更是得三军拥护。如今满朝文武提起不计前嫌派兵御敌的晋安侯，皆赞不绝口，崇敬有加。若不是太子韩烨忠烈护国，怕是帝家声势早已越过皇家。更何况西北之战后，戍守边疆的将士阵亡20万有余，边塞不少城池缺兵防守，帝家20万大军除10万回守晋南外，剩余10万尽数留在了西北各城。帝子元回朝前在军县城颁下这道军令，此举无异于将大晋西北诸城的军权独揽在手。消息传回帝都时，嘉宁帝已卧病在床，纵满朝哗然，却无人敢在这件事上触晋安侯威势。况且天子对此事始终未有半句指责，甚至在养病中还颁下了唯一的一道圣旨： 晋安侯君忠心护国，功在社稷，赐100,000户黄金万两，可见皇族而不贵。 帝家已是一等侯爵，在权位上已封无可封，这最后一道谕令便格外令人遐想。大晋王朝立国史上有此等殊荣的不过两个人，20年前和太祖创立大晋的帝圣天，20年后战退北秦守住边疆的帝子元。云下帝制等级森严，君臣有别，见皇族而不贵，分明是等于告诉群臣，对于韩家皇室而言，晋安侯君已不再是普通的朝臣。独占晋南，把持西北军权，得文臣武将拜服。虽然如今的帝家早已无需嘉宁帝承认，但天子的这道圣旨还是将帝家的声势推至了顶峰。在皇室示威、帝家如日中天的现在，虽帝子元称病休养在府，但他若无异动，也没人胆敢越过帝家去妄言储君之位。更何况谁都知道，太子于晋安侯君而言，并非只是储君那么简单。当年天下侧目的两族国婚，太子执着10年的东宫空悬，晋安侯君身为仁安乐时的嚣张求取，西北之战的并肩作战，千千绕绕，这些年太子之于晋安侯君的重要，端看晋安侯君这3个月的闭门不出便知道。因着天子和晋安侯君的忌讳，在云景山战死的太子韩烨几乎成了满朝上下不能提的禁忌。又过了半月，大雨渐止，夏至，帝都只下着淅沥沥的小雨，天气渐暖。晋安侯府院禽送走了一群前来拜访的大臣，正巧看见温硕骑马而来。他看着不远处剑眉星目的少年，神情略微复杂。天子脚下皇城重地，即便是一般侯爵也不敢策马奔驰。温硕从西北回来后锋芒毕露，以雷霆之势毫不避讳地将一干东宫属臣收于麾下。那个2年前在太子庇佑下只知道附庸风雅、踏马吟诗的纨绔少年，终究是再也不见了。烈马长嘶一声，温硕把缰绳抛给门口的侍卫，提着一盒糕点朝院禽走来。 一品楼的折云糕，刚出炉的，快尝尝。 温硕自然地把糕点盒递到院禽面前，打开盒盖就要献宝。院禽朝一旁憋着笑的侯府侍卫看了一眼，脸一红，转身朝府内走去。 大门口成什么体统，进来吧。 两人打打闹闹了一路，入了侯府书院。院禽朝没心没肺的温硕看了一眼。 温硕，你如今长着东宫属臣，成日里往侯府跑，陛下那头…… 这些人是殿下托付给我的，与他何干？姐姐她这两日如何了？ 还是老样子。公子昨日来了一趟，陪小姐说了会儿话。小姐醒着的时候，比往日多一个时辰。 3个月前，帝子元从西北回京，一身是伤。头一个月几乎没有清醒的时候，晋安侯君顽疾复发，休养在府，其实是句实话。只是朝中无人相信罢了。书房的门半开，温硕停在门口，仿佛怕惊醒房中的人，不再踏进一步。 你先把小姐叫醒吧，我给她端药过了。 院禽朝她看了一眼，叹了口气，转身离去。她的脚步消失在回廊转角处。温硕望向房内，眼底划过一抹难以言喻的痛楚。窗下躺椅上浅睡的人一身劲衣，神态安宁，唯有一头及腰黑发，肩以下尽白。温硕的目光在帝子元雪白的发尾上一晃而过，吸了口气，压下喉底的哽咽，移过发红的眼。他永远无法忘记3个月前的那一幕。天地化为一体，风雪把云景山掩盖，帝子元一身是伤，独自留在了云景山巅。后来温硕放心不下上山寻他，再见之时不过3日，他肩下头发已变成雪白。 那一双黑瞳淡漠冷彻，仿佛世间一切魑魅魍魉再难撼他分毫。那一眼回望里，温硕明白，当年肆意张扬的任安乐，疆场上热血沸腾的弟子园，都不在了。从此以后还剩下的，只是那个肩负着帝家和天下，守着故去的安宁和太子嘱托的晋安侯君。温硕这一世若有什么拼尽全力也想去挽救和弥补的事，就是那日在云景山上，如果那个跳崖战亡的人是他，不是太子就好了。 姐姐和殿下尽了半生努力，不该是这种结局。 什么时候来的？怎么不进来啊？ 慵懒的声音在房里响起，温硕抬头才看见弟子园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醒来，身上的宝毯掉在地上。温硕藏好眼底的情绪，脸上挂满笑意，走上前。 姐，你醒了，刚到。 这雨倒是下得没尽头了，也不见有歇的一日。如今东宫如何了？ 温硕一怔，这是弟子园回京以来头一次提及东宫的事。他端正神色，露出一抹郑重。 东宫属神十二人，两位尚书，三位侍郎，七位侯爵世子，已尽归于我之下。 哦，为何？东宫的这十二人是寒夜积蓄了十年的中坚力量，算得上小半个朝廷的势力。他们忠于储君情有可原，可温硕失去了寒夜的庇佑，有什么理由值得他们追随？ 帝家，帝禁言。 禁言还活着的事牵连过多，我未昭告天下之前，他不会泄露半句。东宫属臣会知道，只有一个可能。寒夜的安排，东宫薨逝，天子失位，帝家崛起，曾经忠于太子的这些人不会贸然投于帝家门下，但有帝家嫡子之名却是太子一手养大的温硕，会是他们最好的选择。寒夜从来没有想过把禁言的身份永远瞒住，竟连这些也早就做好了安排。 告诉他们，朝局稳定下来后，我自会给他们一个交代。 姐，我听吉利说，宫里的赵福来请了你好几趟，您都没见。 赵福是内宫大总管，他来请自然是嘉宁帝召见。弟子园回京后尚还未入宫面圣，可一君一臣纵使再不愿，他们也总归有见面的一日。 他一个宗师，手脚麻利得很，多跑几遍又如何，还能累着他不成？ 弟子园回得云淡风轻，瞥见温硕担忧的眼神，他起身走到窗边，窗外小雨渐止，雨后彩虹在天街尽头浮现。 禁言，不必担心，我不见嘉宁帝不是因为寒夜，不过是时候未到罢了。嘉宁帝为安宁、寒夜还有我做了这么多，我不郑重地还上，如何对得住他这十年为我们留下的那些足以铭记一生的盛宴？多人有声剧《帝皇书》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